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第七季的第二集、那第一集大家觉得如何呢？自己打个分数。 要自己打分数吗？ 60分吧。 63分。 65分。 为什么好像普遍都不高分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集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完整，很有系统的把我们想要的告诉大家，因为刚好就在混乱的交接期间嘛。对，然后又有听众朋友就是突然加入我们的节目，就是突然喜欢我们节目，然后突然跟我们互动，对我们来说是又惊又喜，又惊又喜啊！ 所以你被吓呆了，是不是？ 惊呆了。 有一点就是觉得哇，有人认真听哦，我们要认真讲喽，但那种感觉，那、 就是、 我们要认真讲，要讲什么？对，就开始结巴、然后开始就是有点打结，然后又很怕说，不知道说我们讲的，然后他们有没有共鸣、所以是第一集就是有点混乱就对了。 那第二集会好一点吗？ 我想是，毕竟我们刚刚史无前例的蕊了一下。史无前例耶，各位听众。 好啊，蕊过之后我觉得我还是还是会 因为大家都没有拿笔出来嘛，就是好啊好啊，这样等一下就这样讲啊，好啊好啊，这样 对对对。 蓝老师，那你赶快分享你的近况吧。 为什么要一直马上 cue 我？我刚刚不是说我需要时间回复吗？ 你刚刚不是在蕊的时候说今天不要太多废话吗？所以我赶快进入正题。 对 哈， 可是你们刚刚没有先 say 近况的那个前后。好，我先开始我的近况。我的近况就是我最近啊，因为下礼拜就是最近是尾牙周嘛，就是各个公司都在尾牙，那我们 B 公司呢也不例外，但是他就选在一个平日。平日尾牙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好处就是说，既然是平日，你本来就有去上班啦、然后去参加尾牙也不会浪费时间啊，对不对？就不用花一个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去参加公司的尾牙。那坏处就是呢，我必须本来就是要加班的人，那我那一天就不能加班了，不能加班我就不能把我事情做完了，不能把我事情做完之外，你去参加尾牙还要可能就顺道载同事回家，这也没有不好。可是回到家的我可能已经是10点11点了，是比加班平常加班更晚回家。所以你就会相较之下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尾牙，因为我们要跑到桃园去，我们大部分的员工都在桃园，所以我要跑去桃园去参加尾牙，然后再开车送各位同事们去捷运站或是到家，然后我再回到我自己的家。 所以你觉得尾牙是很浪费时间的？ 没错，而且在 又不给加班费。 没错，然后我就觉得又事情又做不完，然后隔天你还是要早上去上班，因为我们还跟老板跟我们主管协调说，那可不可以就是隔天早上大家进公司的时间可以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没有要求很多说我们要休半天，没有哦，就是可不可以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进到办公室这样子。 老板当然是说 no way。 对， no way， 然后他自己每天都晚一个小时到、他每 一 天哦。 有一个同仁是每天都晚两个小时来， 可是人家是自己请自己的假不是吗？ 没有啊。 他没有。好，这个等一下你再补充。只是 我不要补充。 我的老板 拿假等。 我的老板他是我的主管，他是因为他自己说他住很远，所以他就是每天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可是我们只是跟他讲说尾牙隔天可不可以就是大家也是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他就是说不行，那你们可以请假。请假来咯，好，那我们每个人都请半天可以吗？不行哦，你们职务代理人要在。 自己都有自己都有苦衷啦，别人都理由薄啦。 对，然后你就知道就觉得说，我吃这个尾牙，我 我凭什么要，就是我也不是很想吃这个尾牙，你要我去吃我就去吃，我就好有团队精神去吃、嗯、但是你现在这样子搞我，我到底是要就是会高兴不起来， 重点 会觉得说 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中奖啊， 你还没有听出来我还没有去吗？ 哦 哦，还没发生啊。 那你在气什么？ 还没发生，但是我们就是先就是已经先跟他做好，就是先跟他提议了，但是他不同意。对，哎、欸，我们是先沟通哦，不是说隔天我迟到，我说哎、欸，你今天不要算我迟到，这样对不对？我们是先提出来说，我们有一个空间嘛，有个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这个是一个空间，就是你让我们觉得说好，你有为我们着想，因为我们隔天还要上班，然后我们舟车劳顿到了桃园去，又要回来，是不是？ 那尾牙可不可以缺席啊？ 可以啊， 不行。 新闻上面有写好不好？ 对啊，他也没给你加班费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是这么的薄弱， 说不爽不要来。 可是问题是我没有跟他要加班费，我只是我们只是要求说隔天 的。不是，我说那因为这样，因为点点所以不去啊。 可是你这样子会被记上一笔啊，因为很 你都要走了。 可是我们蔡总统都说就是请自己和请自己去和老板沟通啊，我们总统都这样说。 对，所以我们沟通啊，老板不同意，然后呢我们就是哦去检举嘛，去劳动局检举他嘛。可 以啊， 检举他对我们没有好处啊，因为一定是我们遭殃啊。 哎对啊， 因为他一定会考绩或是在哪里动了手脚，或是你就黑了。 黑了又怎样？ 也是啦， 至少你心里坦荡荡啊。 没错， 鼓励所有听 我 们节目的人。 气氛呢？其实我今天的近况也是很感动，你知道吗？因为 哦，说来听听。 因为哦，对，这个还要跟你们说，就是如果说听众就是我们的粉丝页如果有粉丝留言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请他们指定谁要回答？ 哎，这样子太那个了啦。但还是指定一下好了。 对啊，指定一下啦。 为什么？ 不是说人气的关系哦，不是人气，不是说你就觉得说，哎、欸，你今天回的问题，或是你留的言，你想要听到谁的回答，就是可能谁会 surprise 你，或是说谁的讲话方式风留言风格你没有遇见过，或是你想知道他的留言风格，你都可以指定。 嗯， 对不对？ 好啊， 因为我们三个呢其实会同一时间看到各位粉丝的留言，来我们粉丝页留言，不是各位粉丝，来我们粉丝页留言，但是 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同时同步 对 同频率的先暂时先忽略， 没错， 期待另外两位伙伴， 不是先忽略，是想说好，那这个的话我不能贸然留，搞不好 对待， 搞不好这位朋友他想要别人留言，然后结果我就抢了。 Wow, 这样也不好啊， 嗯， 对不对？ 对，这的确会有点困难。 对，然后 所以我这次回复的时候，我就有模拟蓝豆丝的语气，当然还是不太像， 当然不像啊， 就失败了。我自己留完了，嗯，差太远，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差太多了。然后哦，对，那我先在这边，我先继续回复一下这个粉丝，他说喜欢听我和李希杰拌嘴，可别真的 达标了。你们刚才不就达标了吗？ 对，不过别真的吵起来。抱歉，真的吵起来你也听不到，因为我刚才把它剪掉。 哎、欸，对耶， 我们还真的吵起来好几遍呢， 好几遍呢，都是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你刚刚那一段在干嘛之类的。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每次都会把那个一段和一段中间的那个瞎聊把它剪掉。嗯， 对， 欸，我就想说或许应该要出一个合集，就是 都是瞎聊， 都是中间说，就是哦好累哦啊，快快快快快快啊，忘了按录音键之类的，就是把中间那些没有收入进去的出一个， 可是忘了按录音键 PPT 那个 没 有 办法录进去， 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录进去，你知道吗？没有，忘了按录音键没有办法录进去。 哎，欸，对耶， 因为那个只有在我们的通话的， 你好聪明哦， 才会有。对啊，好啦，这就是我的近况，大家不要跟我一样气愤，还是要期待尾牙，还是要对公司有向心力，还是要对主管有认可度。对， 好，嗯，我们最喜欢尾牙了。你知道我们公司已经没有尾牙好几年了吗？ 哦，是哦，嗯，因为 你 们人太多了吧。 我这个体系没有了。对啦，我知道别的体系有，嗯，所以我也是听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尾牙很好啊。但是有人就会那个，有新进同仁不懂事，还在他的脸书上面说：“嗯，好想要尾牙哦，为什么没有？” 老实说我根本不想要有尾牙。 对呀、啊 嗯、抽奖要有就好了。 哎、欸，把尾牙的钱省下来弄到冲奖里头其实更好， 或是不用抽奖就大家均分均分。 你知道我们公司这礼拜上礼拜办尾牙，你知道最大奖是什么吗？ 什么？ 香港来回机票。 不错、啊、 但是你知道我去查还14个哦，像来回机票也不过才5000出头块钱而已。 但是 最大奖 提莫吉很好啊。 第二大奖你知道多少钱吗？3000块而已。很多人跟我，很多在外面工作过的人跟我讲说，这个奖在他以前的公司可能是第16奖，你知道吗？ 贵公司好像有点穷哎、欸。 我们家 贵、欸、公司就是 B 公司哎、欸。 贵公司就 B 公司，这个逻辑是你们就在同一个公司。 而且重点是我就是为了太好，想说3000块也是钱嘛，那我就去了、啊，结果什么毛都没中了、啊。就浪费了一个晚上去跟他们吃饭， 哎、欸， 所以我那天吃很多。 你是有机会中的，只是你没有中，所以你不知道，原本不知道是浪费，就是不知道会浪费一个晚上。 我跟你讲啦、啊，中了也是浪费时间呐、啊，那么少， 欸、 是不是？希杰的心里话，我帮他讲出来。 公司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你们奖项就变得很薄，会不会？ 没有，纯粹就是我们公司烂， 公司真的是很小气。 不是因为你们公司如果发太多、哦、隔天有新闻了。 我们公司有个特性，就是他小钱哦他都要省，大钱他都很大方，很诡异哦，就那种几亿的他都、就盖章了。按那种才几千块10000块的东西，他们就说你这个东西有必要买吗？请你们组长来解释一下吧，类似像这样、很诡异的公司哦。啊、几亿的就马上盖章， 不是因为几亿的他们也挡不了 啊，一举道破、欸、 几亿的他们也挡不了，他只能就是挡你这种小钱哦。他有在看哦，他有在做事哦。 哦， 懂吗？ 我想要去一边哭一下。 中阶主管就是这样，几亿的他们挡不了的啦。 好有道理， 是不是？我今天很有智慧吧？ 还不错。那我要近况分享了吗？ 哦，好啦，该你。 蓝豆丝的近况刚刚超长的， 他有提到我们两位粉丝有留言，我们很感谢这两位粉丝的留言。那接着细节的近况。 我的近况，我这礼拜除了刚刚说的尾牙什么都没中以外，我觉得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這個 嗎？不是啦，就是啊，我呢，因为我有一盏LED 冷光灯，它是我怀疑它是大陆货，用的刚过保它就坏了，它是那个电源线那个地方坏掉，接触不了。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修好，不然下次要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前几天呢、我就拿了那盏灯到维刚住的地方去找他一起维修它。把它当作一种挑战，结果呢？这过程很有趣。大家请看， 前几天， 2017年1月16号的，我们在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粉丝团上面分享的影片里头有大概简略的过程，但是实际上的过程比影片上分享的还要更有趣许多。 真的好有趣啊！ 超有趣！我们最后真的把灯修好了，非常有成就感。 抗议！ 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录这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随手录的啊。 对啊，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不是那个， 我们拿手机随手录的。 对，随手录的，不是特别录的。 我只是觉得我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不会啊，你现在不是就 知道了吗？因为而且那是平日晚上，你还在加班啊，我就没有跟你讲。 也是 辛苦哦， 也是， 而且你也不露脸，你也不爱露脸、 好，我再多分享。 你也不能露脸。 对，我多分享一点。那天啊，我大可自己在家里修，但是我非常庆幸我跑到维刚家，有维刚住的地方修了。为什么？因为维刚给息超多的，根本就是小叮当，你知道吗？我怎么怎么办？我们这个不要什么电流，他就拿出一个电流计来，然后他说：“哎呀，这个线是不是坏了？ 我一看就拿出电线来，我靠，你知道吗？ 不巧，小弟 刚好有， 对啊，就这个需求很正常， 也是很正常的吧？ 对啊，其实那个是电压表啦， 啊，电压表，对对对， 电表电嘛，也可以量电压，也可以量有没有短路之类的啊。 对，反正很诡异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强力胶和白胶，所以我们后来还中间跑去便利商店买了强力胶和白胶。对， 很好玩哦。如果蓝豆丝愿意露脸的话，我们下次也一起来玩吧。 嗯，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 你们继续玩。 好，我的近况分享完了，就这样。 哦哦，哎，那换我的近况吗？ 嗯， 当然。 好，我的近况就是我刚从国外回来，然后都在就是飞行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就在飞机上思考了我的人生。那个跑马灯就从我3岁、5岁、10岁、15岁、20岁、25岁、27岁、30岁到现在，然后我就很想要知道别人在坐飞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一开始是不是可以简短的聊一下这个方向？ 嗯， 就是飞机上面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主题好妙哦，因为搭飞机去你的目的地是一种旅程，但搭飞机本身的过程也是一种旅程耶， 就是它是一定要做的一个动作。 对， 在假设那个旅程是快乐的，就是在快乐之前你必须要承受的一个状态。那有人可能也觉得他很快乐， 对啊， 但是有人可能觉得他很痛苦，不一定。但是就是在你预期快乐旅程的前面，你会先承受这一段。 嗯， 我觉得值得想一想啊，特别是我又刚想过，所以很想要分享这样。 所以我刚刚的近况就是最近搭了一个飞机，的动作 比较长，然后做了人生的跑马灯回顾，等一下来分享。 好， 好， 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哦耶，我讲对了， 真的耶。不过你讲对讲错，我是都不会剪辑的。我现在采取的就是一刀不剪的策略。 没关系， 我在飞机上也有想到这件事情。 什么事啊？ 就是我一下飞机之后，再过5-6个小时，我就要把1月12号的节目上传到网络上。欸，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也有想，我其实这次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是非常悲观的。 为什么？ 就是觉得如果飞机坠机了怎么办，如果飞机没有顺利的降落怎么办，那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粉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听到1月12号的节目。欸，可是我已经先把档案给了希杰和蓝豆丝，或许他们会在我的丧礼之中播放最后一集的节目。 不会，我不会。 不会吗？ 我不会同意这样的决定。 哦，那我多虑了。我还想说糟糕，会不会没有讲错话，会不会不太适合给大家听呢？然后我有想说我国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不听话，惹妈妈爸爸生气啊之类的，然后又想到说糟糕，我的提款卡的密码。 可是超在一个本子上。这是你第一次坐飞机吗？ 不是。 对啊，所以为什么你会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一次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通常我在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很非常认真写好我的遗书，非常认真。对， 我知道，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下次应该要认真的，就是我是上了飞机之后才开始想这些问题，然后我决定说 我下一次我要先想，然后把它做一些妥善安排。因为我有一本册子，里面包含了我人生所有账号的账号密码。然后我现在想说，哦，糟糕，如果我离开了，那这个账号密码这个本子啊，这在飞机上， 你为什么要带着？ 我就带着，方便我那个订机票啊。 那我跟你说， 是， 我跟你说，通常这本册子呢，我会分了好几本，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嗯，但他找到这一本，比如说找到三号这一本，他可能有某一个账号密码，他寻了这个账号密码进去之后，他可能会发现我的第四个账号密码。 哦， 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人生就是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好有创意，好棒哦， 很棒哎， 我也想要这样做哎， 超赞。但是我希望不会有人使用到这个功能啊。 前提是你们必须要记性好一点。 那我觉得不要使用，就是设计这个功能，但希望不会有人使用到。 哦，对啊，当然当然。 好麻烦，比如说我忘记第五个东西的密码，我要从第一个开始去翻呢。 而且你可能一开始翻到的是第七个。 哦。还要倒着破关。 七四五八九这样子开始回来。 对啊，总而言之呢，我就是在飞机上思考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嗯。 然后我也在想说，那大家都在飞机上。好像有的人看起来也蛮快乐的啊，有人看起来也是在睡觉啊，然后期待吃飞机餐啊，或者是一直在那边偷看空姐啊。啊，对不起，我就是要说我自己。 可是你是 之类的， 往美国的飞机嘛，是台湾、 啊、 是东方联航的空姐吗？ 哦，对啊，就是台湾的、越南的、还有。 可是你到美国当地的时候，你没有换美国内陆线的飞机？ 没有哎、欸。但是我几年前在欧洲，那个往返欧洲的飞机的时候，我发现台湾的航空公司素质真的比较好。 当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应该是说东方体系的航空公司，他们的空姐都比较年龄层比较低，说实在的。然后但是美国内陆，尤其是美国内陆还有欧洲里面的廉价航空互飞的那个空姐啊，哇，每个都是大妈。 对耶， 是 超大妈的。但是他们也很专业，我们 是专业，是专业，但是 完全没有那个的意思。但是就是他们就是很亲切的， 没错。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去打什么玻尿酸，或是整容、整形，或是垫什么鼻子都不会，所以他们脸上就很自然的岁月的痕迹， 超棒的。 但是你会觉得很安心，是因为本来那个内陆线都会是小飞机，就比较小飞机，有时候有点就觉得说，靠，这个椅子晃来晃去的，是不是怎样少一个 螺 丝吗，还是什么的？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感觉就是，哦，他们都已经在这边是二三十年了啦，不用担心啦，这样。 哎，所以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有我这一次坐飞机的这样子的状态吗？还是你们就很高兴的在玩电动啊、看电影啊、吃餐啊，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你整个旅程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的状态，就是在思考人生，然后发现 还有昏睡， 就是人生的跑马灯这样子。 对对对，还有昏睡 啊、哦，还有昏睡。那有其他吃飞机餐吗？ 没有，我前几次坐飞机还蛮期待吃飞机餐，但我越到后来我就觉得，你可以折现给我吗？我不稀罕吃这个 餐。就是你少我200块，或者少我300块这样一餐、啊。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如果是中间那种非长途的16个小时，可能有三餐，你就扣我1000块，1500这样子。 对啊，真的，我可以自己带小点心。这大概就是这是我这次的体验，的新的体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转换，还是你们还是觉得happy 啊？ 你希姐要让贤，还是你先说呢？ 好，我先讲一下，我的有点复杂哎、 欸。我听听看，你会到底有多复杂？ 好， 你能有多复杂？ 我先从那个 你能有多复杂？ 我先从那个遗书那个地方来好了。以前我就是我这个人有点厌世嘛，所以我以前就想说飞机坠了就算了这样子。但是啊，我记得、啊、前年我和我大学同学那个集团出国，然后那一次是蓝豆丝啊， 帮我和我朋友把我们两个载到机场去的。那一次我有在兰多斯的车上用影像的方式录制了遗书，兰多斯你还有记得吗？ 好像是。 所以那档案叫做那档案叫做遗书点 MP4 嘛？ 对啊，那 不是 那影片那个档案，我到现在还把它存在我的云端硬碟里头。我就是打算说，这个就是我万年用的遗书，反正就是如果出了什么事，兰多斯你就是可以分到那么多，那其他人就是可以分到那么多。 那我是要督促你开始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分到那么多。那如果是负债怎么办？ 所以我那时候说的，那你就不要把这个遗书公开啊， 抛弃金。 我那时候把这个答案，我有想过，所以我都是用比例去分的，不是用金额实际金额去分，比如说二分之一给兰多斯什么东西的。像这样好了，这遗书的部分是 这样。听众朋友会误会 啊？ 误会什么呢？ 误会什么？ 误会好像是我要跟你分一半的人。 没有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因为我知道你需要。 我不需要了。 你比我更需要我的财产，这样 负债吗？ 可以。 OK， 好。然后我要讲的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在澎湖，所以那个一共好像会来回坐六次来回台湾的飞机，所以一共是12次嘛。那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中的谷底啊，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是一开始，所以我每次坐飞机，我都点复兴航空，我每次 它已经不存在了， 要回军营那一趟飞机啊，我常常会想说，唉，就这样坠到海里吧，我不想回军营。就这样死也好， 去海里都比回军营还要痛快就是了。 对，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种东西， 好消极哦，不鼓励不鼓励。 然后直到现在有时候出国，你知道，就是我会有点，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出国，因为我还蛮常是自己一个人，那我都会连保险都懒得买，你知道吗？我就会想说，唉，如果这个保险不买，如果真的飞机怎么了，那我也不过就是我自己翘了嘛， 孑然一身。 欸，我翘了，欸，我家里人有钱帮我办丧礼就好了，我不需要用保险公司的钱了，所以我就不买保险了。这个逻辑你懂吗？ 但是 就是不是花我的钱，但是如果我买了保险，就要花我自己的钱去买保险。如果办丧礼的是办我的丧礼，那就不是花我的钱办丧礼，所以我就不买 保险。 保险，你那个保险就几百块而已，哎，你知道这件事情？ 几百万换几百万？ 没有，我都买昂贵的保，就是 1000块， 就是旅途平安险加那个旅行不便险，我都两个都买，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要2000多块。 要买到那么多？ 就我都还买最低的。 欸，可是我买机票的时候就不是有保险吗？就是 你 用 那个 信用卡刷的时候不就有保险吗？ 但我信用卡全部都用完了，就是每一个我都用完了，那一年的我都用完了，所以我现在变得要用的话就得自己去买保险。 我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插一个搞笑的话题吗？ 好啊， 很短，非常短。我有一个学长啊，他就是会每一次出去都会买旅游不便险，然后他都会准备一个小的行李箱，他出国的方式就是一大一小出去，然后在当地买一个大的行李箱，变成两大回来。那，你们会发现，他就那个小的去哪里？ 对啊，他塞到 大的里面啊。 No， 他就是拿一个烂烂的、超级烂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他所有他不要的衣服、不要的内裤、不要的各种东西，然后就去，然后他就是赌他会不见。 那有不见过吗？ 到现在还没有，赌他会不见啊！如果他没有不见，如果他没有不见，他就把他丢在当地。 那他也要一直有一个很烂的衣服和行李箱。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他说他是他的策略，然后他就每次都会买旅游不便险，他每次都希望在那个转盘上面看不到那个箱子。达成两个愿望。 等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以达成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他帮由航空公司帮他处理掉了一些杂物。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告诉那个保险公司说，哦，里面有我最心爱的衣服，价值大概是200欧元，还有一件我非常心爱的皮衣外套，哦，价值大概是多少钱？可以把 list 开出来。哦，那个行李箱是我祖父给我的，大概是价值。 不是，可是你不是说他会再买一个大的行李箱，然后装在那个小的？ 没有，我没有讲，这是你们的猜测。我的意思是说， 哦哦 他会带一大一小出去，两大回来，然后那个第二个大的是在当地买的。 为什么要买当地的？然后又要那就带三个回来？ 不用，他就把丢在那边旅社， 他就把那个小的丢到那边啊。 不管有没有丢，他都要最后都会把它丢了。 对， 要么是航空公司弄丢的，要么是他自己丢掉的。 他一定会丢，可是他回来的路上如果才丢了也算吧。 哎，对啊，也可以啊。 对啊，所以他一定他赌的是赌出去的， 对对对， 没有赌回来，反正他就在那边丢了，他只有赌一趟，赌一半。 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非常无聊的一个人生。 不管远还是近，他都这么做。 我不知道，但是他上次去什么一个小岛，我忘记叫什么小岛，好像有出现在那个。楚门的世界里面的那个地方还是哪里？ 斐济、啊， 哎，好像是吧。哦，他就有做，他就跟我说，他都会这样做，好无聊哦。但是我觉得好好笑， 我觉得很厉害耶。 那我可以回来分享我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你就不买这些险？ 哦，对对对。所以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一开始都会希望是就这样死掉了算了。然后后来呢，我变成是一上飞机就想要赶快睡着，因为我觉得那个等待时间很漫长。又很不舒服，就这样。 这个我也有。 然后呢，直到最近啊，因为我发现我每次上飞机我都睡不着，一定要到它已经落地了，不是落地还要滑行一阵子吗？嗯哼，那十几分钟我才睡得着。 哇，没好啊。 对啊，就不合啊。所以我现在改变策略了，我一上飞机啊，就玩它飞机上的电动，还看它飞机上的电影，就这样。 蛮有道理的。嗯，这种状态比重也是蛮高的。那蓝豆菊呢？蓝豆菊呢？ 哎，所以他要结束他复杂的吗？ 我还会稍微 review 一下，等一下旅程要做什么？ 那你先 review 一下啊。 我已经 review 完了，换你 了。哦，你 review 完了。哦， 你在干嘛？你一定在做别的事，对不对？心虚耶。 我没有心虚，我只是觉得哦，原来就这样哦，这样有多复杂、啊，各位听众朋友。 很复杂啊。我没有一贯的模式啊，就是。复杂的地方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复兴航空那一段当兵的历程，应该有很多那个心里面错综复杂的情绪。 对啦对啦、 好啦，我要开始我的咯。 好，请啊。 可是大家不休息一下吗？ 不用啊，这段就是在你的谈话中结束。 好，那我就尽快。 你的谈话中，也就是说中间我们就会卡断。 你 好在意哦， 試試看啊，我就不相信没有人留言说为什么你们要把蓝豆豉讲的话卡掉。 我纠正一下，在你的谈话之后中断。 对，好啦，其实我坐飞机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是从什么八年前才开始坐飞机的，就是我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坐过飞机。然后就是那种澎湖绿岛或那些也都没有坐过飞机， 都坐船。 对，是坐船或坐火车，反正就是那时候我飞机这个选项在我人生中是没有出现的。所以当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非常的紧张，我把所有的遇到的情况可能性全部 key 在 PPT， 就是那种私密的信，就是自己站内信里面，就是我寄给我的好朋友，现在 PPT 也不知道跑去哪。然后我就PTT 啊 PTT 对吧， 对， 然后站内信，然后我就把它寄出去。然后我那时候还包含就是所有我的东西，不是财产类的，是东西类的，因为我很看重东西，所以我有收集很多套邮票，或是很多贴纸簿，很多手册，很多笔记本，那时候该怎么处理那时候都写得一清二楚。 怎么处理？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稍微挖出来给我们大家笑一笑吗？ 我觉得我自己有在，但是他们的应该不见了。这没什么好笑，这很严肃。为什么你要去笑别人的遗书啊？ 好，赶快赶快啦，继续分享。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看破生死，我们才会笑。 是啊，也是。 如果我们没有看破的话，我们是笑不出来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认真。后来呢，再大一点的时候坐了长途的，就是那个不过是三四小时的飞机而已，我就这么认真对待。然后大一点的时候有机会就是坐到美国啊，然后欧洲啊，那种长途13、16个小时的车， 的飞机，我就发现其实在对很痛，第一次坐长途好痛苦，然后但是我痛苦不是说不喜欢坐飞机，是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旁边就只有这个，就是别人，就是不认识的人或是认识的人，然后飞机上整个声音是轰隆轰隆的，就是因为没有静音嘛， 会让人很焦虑， 有一点点。可是但是呢，当飞机餐的香味出来的时候，完全我的情绪不会哦，我的情绪马上被安抚下来。 是啊， 我就是那一种非常喜欢飞机餐的人，我从来没有就是跟着别人说飞机餐多难吃多难吃，没有，我觉得好好吃， 真的哦。 而且我每一次都会把飞机餐照下来， 哇， 完整的哦， 好棒哦。你知道， 你们知道飞机餐大概在我们十岁以前是真的很难吃的吗？ 现在还是难吃啊， 现在我觉得进步好多， 进步很多是真的。我这次吃到一个马铃薯烤马铃薯加烘蛋，那是早算早餐吧，那算是我近年来吃过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还不错的。 我觉得飞机餐整个 set 这样子真的很好吃哎，然后 啊， 你知道还会有顺序哦，因为我会先吃， 你吞口水嘞， 对， 你真的觉得很好吃哎， 感动想哭， 那 对我真的觉得很好吃。 你会不会现在等一下去买机票，然后说我要吃飞机餐？ 好像不知道哪个航空公司有出飞机餐厅，上面可以点飞机餐， 是吧？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在飞机上吃飞机餐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好， 他会把整个环境还原给你啊，就是制造轰隆隆的声音，然后一个小小的舱室这样。 不行，可是他没有那个很窄的位置，然后空姐那边推车的时候经过你还说，脚收一下哦，这样会小心。 我刚才一直想要讲的就是，那个空姐每次问我说，鸡肉还是猪肉？我心里面都会帮他讲说，有牛排吗？就是我心里会还是会觉得，拜托。两个都那么烂，你要我选？ 怎么会？ 但是我平常吃东西是不挑的，你可以问细节。 嗯， 我吃东西真的很…… 对，你平常吃东西不挑，为什么要在飞机上面挑呢？ 就 这不是很够瘾吗？ 知道 哎， 我真的不知道。 你就知道说他变不出什么，你就只 能心甘情愿 啊。 对，但是就觉得很委屈。 好啦，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飞机餐出现的时候，不管这一趟旅程他有没有提供餐点，他就算是点心也好，我都会觉得很高兴，然后那时候瞬间就是被安抚下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在飞机上呢，我觉得可以就是让我觉得很享受这个旅程的关键。 所以你在飞机上都是在想等一下的飞机餐？ 哦，没有，我会先昏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进去那个机舱的时候就很冷，然后他可能你有被子或什么，你把安全带系好之后，他们还有人还没走来走去放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就很有睡意，可能是因为在那边候机也要候一阵子，所以你就要坐到位置，自己的位置坐好塞好之后，你就放松了，就会很想睡觉。 那你飞机餐吃完之后你做什么或想什么？ 吃完之后会想什么？我可能看当时有没有电影是我想要看的，因为我觉得飞机上你会看到很多线上的片子， 对， 但是你知道他们会剪片吗？ 我不知道哎， 超恨，超恨，因为我有一部已经看过的电影，然后有一个片段我还蛮喜欢的，反正有那现在剩下半小时要落地了，也看不完整部，我直接跳到那段看我最喜欢的那段好了。 剪断剪掉哎！ 为什么？ 什么电影啊？什么电影啊？ 就是我们上次一起看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玩命直播，然后里面有一段那个他们跑去那个偷东西、偷衣服、换装，然后两个像情侣一般很浪漫的那个桥段， 全部剪掉。 这段最精彩的，这段超浪漫的，是整段最浪漫的一段了。我再花点时间看一下，整段剪掉哎！他们就是进了那个地方，然后换好衣服之后。他们就出来了就是理论上他后面还有一些设计的一些桥段，然后那个观众朋友们要他们换衣服啊，要把东西带出来啊，然后就 就唱了一首欢快的歌，唱唱跳跳的跑出来，唱唱跳跳的跑出来，大概有4分钟到5分钟一首歌的时间。那个唱唱跳跳的跑出来那段，整段被剪掉，就是他们一进去，然后接受任务，然后解完任务，只有2秒，被剪掉了。我瞬间傻眼，他说：“嗯，原来飞机的上的电影是有剪过的。”好难过、哦， 长知识了， 真的很难过。 可是我倒是没有注意这个，嗯，可能有时候你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睡着， 哦、也很累啊，头也晕晕的。 所以其实不会真的把它全部看完或者什么，或是你会跳着看。 哎、欸，对，有时候 就发现说，哎、欸，不喜欢就跳走，不喜欢就跳走，因为飞机上不会有人觉得你卡片，就是你可能在家里乱转电视会被骂，或是在外面。电影你就必须整部看到完、欸、 糟糕，那我又想要分享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 我就说你一定没有分享完 我还看别人的电影我觉得我这个举动蛮奇怪的，我后来也是在检讨我自己，就是我左前方，就是我可以从那个两个椅子的缝缝看到左前方的人在看的电影，我也可以从那个另外一个缝缝看到右前方的人在看的电影，然后两部电影刚好我也都还蛮有兴趣的，那 我可以一次看两部电影耶。 欸、我也会类似 三部，因为你还有 没有，我自己不看，我自己关掉，因为 我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会先看前面，就是那利用那个缝缝、去看旁边人在看什么。嗯他那个好像蛮好看的，嗯，我也来找一下好了。 对对对， 觉得说，其实你们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你们斜后也在看你们在看什么吗？ 搞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电影要慎选，你可以看出来你这个人的品味。就算你不想，就是你想看低级的片，千万不要在飞机上看，因为总是有人从后面看你在看什么。 真的， 我来跟你讲一个更好笑的，真的太好笑了。我去的时候啊，我右边那个人呢，他就看到我在看。你的名字，嗯哼，然后呢，他就看，我就知道他在看我的荧幕，而且看了还不短的时间。然后他随后，他大概觉得我何必看你的呢？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就好啦。他就开始找那部电影， 他找不到， 然后他找不到，然后我就看到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找到那一瞬间，我很为他感到高兴，所以我就看了他一眼。他就害羞了，他就把那部片跳出， 男的还要 去他男的，他就跑去看别的电影。 你为什么要？ 我就在想说，你就已经找到了，你就已经看到了，你就很想看，你干嘛按播放又按跳出？ 是老人家吗？ 没有，年轻人。 那干嘛？ 我觉得我还蛮对不起他。 那你不能跟他讲话，就说：“哎、欸，我觉得好看，你一定要看一下。” 哦，没有哎、欸，我很尊重他的个人意志。 是不是大家在飞机上会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变得很奇怪的，比较神经质一点。 超， 我觉得是大家的那个触角都会打开，就是都会接收到各方面的讯息，就会变很累。所以飞机上为什么很累，就是因为你触感都打开 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是不是？要不然你以为它里面的空气是有加安眠药吗？ 不知道，我以为是气压的关系。 哦，耳朵很痛，我那段我真的超受不了， 会吗？ 一直吞口水，就是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啊。所以这时候飞机餐就要出来了，你知道吗？ 赶快做一个吞咽的动作。 对。 哦，我们今天这一集真的是满满的飞机耶。 是不是？我就说你们一定有很多可以讲，怎么可能？ 第二段主题不知道要讲什么。 现在第二段了， 第三段了，最后我要讲。 哎、欸，等一下，我没有，还没有正式让我讲完呢、欸。 啊，对啊， 还没讲完。 你的飞机之旅 为什么要这样？我飞机之旅不是只有飞机舱好吗？ 还有看电影， 还有看电影，还有昏睡。对，也不是只有这些好吗？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空中的服务人员，他们会影响到你整趟旅程。嗯，我记得我有一次吧，跟一个朋友，他去坐飞机了。然后我不是有两只装置吗？一只手机，一只不是手机。那不是手机那一只其实没有 WiFi 之后，它其实完全没有网络的功能，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嗯，也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干嘛，它只能玩我的小游戏而已。其实就跟飞机上的那个看电影的那时候一样。 那它可以设定飞行模式吗？ 它可以设定飞行模式，我也设定了。嗯、然后我手机那一只是我是整个关机，那个我本来就会关机的。 然后那时候正在等待起飞的过程，我就在玩我的小游戏，已经飞航模式，我在玩我的小游戏。可是那可能让别人看起来它是一只手机，但它其实不是。然后空姐就过来说：“要吧，请关机。” Would you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他讲中文，对不起， 啊、 他又讲中文说：“可以关机 吗？ 那个手机要关机哦。”我就回他说：“这不是手机。”结果你知道我朋友就很神经质哦，他说：“叫你关机就关机。”哎、欸，他是我的朋友， 好可爱的朋友。 然后他居然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他是 over， 就是 overreacted。 我想帮他解释一下， 你不用解释，等一下我还没讲完。 好， 他就这样子哎、欸，然后我觉得说，今天你叉叉叉的，你明明就知道说这只东西不是手机，你没有帮我讲话也没有关系，我就自己跟空姐解释就好了。我说：“哎，这不是手机，那我关飞行模式了，还是说我现在先不要玩？我还没有讲完哦，对不对？”他就直接这样发作，哎，根本飞机都还没有飞，哎，那一瞬间，我会想说，我们会不会被当成恐怖分子被赶下车，被赶下机这样子？哎，你不觉得他就有点反应过度吗？ 但我觉得还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听我讲，首先我跟你讲，这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吧？现在好像你开飞行模式都没关系。 对， 那几年前 还没有说 那个年代，对， 开飞行 那个年代，这个吵很久，还有人在 FB 就是专门做一个。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 这几年前的事情其实真的还好，就是不管是几年前的事情，当下的感觉就是会影响到你整趟旅程。 真的，我知道，我 完全影响一辈子， 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就是该怎么讲？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年代。 没有那个年代， 空姐说了算， 你 知道吗？ 几年？ 其实我也蛮好奇，那个空姐当下有没有反应？就是她想说我 对，她就吓傻了，因为她只是想，对，她也没有要让我们 你们 就是引起我和我朋友之间的纷争，但是她只是提醒了一句，只是我还没有跟她讲完之后，我朋友居然这样子的反应，然后附近整个空气都凝结了。 那她有准时上飞机餐吗？ 我觉得你朋友应该只是。他只是担心你不配合空姐，导致你被赶下飞机。他应该只是担心 那又怎么样？ 他可能不希望你被赶下飞机。 我自己的行为我会自己负责，不需要别人来负责。 那你跟他绝交了吗？ 哦，可能快算了，换算了。我希望他一辈子都在忏悔他做了这件事情。 哎、欸，你朋友是不是在我旁边？我好像有熟悉的感觉，气氛很怪怪。 对， 真的是太有趣了。 就是、我跟你说，就在整个空中的旅程，其实算是你旅程的前一部分，就是。当你这个小旅程你觉得很顺利的完成，很高兴的吃完飞机餐，很高兴有空中人员服务的话，服务的很好的话，其实你接下来的旅程你会觉得带着比较好的开始。 嗯，的确是这样， 是不是？然后你回到祖国，不是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人也是这样子好好的服务，好好的让你吃一个有家乡味的卤肉饭或是鸡肉饭的当一餐的话，你会觉得说我要回家了，这样那种感觉。 欸、我每次下飞机都会跟空姐们说谢谢， 一定要说的， 因为我很感恩。 对， 那你们在飞机平安降落的时候，你们会鼓掌吗？ 不会，我会 不会？谁会鼓掌、啊？ 我有碰过有一次有鼓掌， 我有看过有人鼓掌，所以我后来每次坐飞机，然后下来的时候，我都会跟我旁边，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出发的话，我再跟我旁边人说，哎、欸，等一下平安降落要鼓掌哦，就没完全没有一个人听我的鼓，但我自己会鼓掌 三下。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人家鼓掌吗？ 什么时候？ 就是大家已经经历过一个很危险的时机，然后终于平安降落，大家那时候才会鼓掌。 嗯，我有经历过一次， 所以大家不是很喜欢鼓掌的。 鼓掌表示。 你刚刚 在干 嘛？就是、 我那一次的确是坐复兴航空遇到有人鼓掌， 哦，有点状况， 可能啊，可能那是有别的意思，对啊， 欢呼， 好啦， 庆幸自己还活着。 我们需要平复一下心情，因为我要从我刚刚那个 负面情绪 回来。 好啊，好啊，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接受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我是兰诺斯。 那我们刚刚啊，大家都分享了坐飞机的旅程，那我们呢现在把主题拉广一点。刚刚他只讲去一个地方玩坐飞机这个时间这个空间，那我们在人生之中啊，人生的旅程之中，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要干嘛，但是中间会有一段你被困在一个地方，并且要花一段时间去做的事。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上班，你就必须要去跟人家挤公车， 搭捷运， 你要对搭捷运等等， 骑欧多拜， 你要过年的时候回乡，那你就要跟人家塞车在高速公路 抢票， 这样子的过程中你都在想些什么？ 这也是蛮形而上形而下的、那更形而上的呢？ 我没有更形而上的难道是你有吗？ 你说形而上，我觉得是那种你分分秒秒在移动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除了你的目的地之外你有其他的目的吗？ 除了目的地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 现在是故意大家来装玄对不对？ 哇哦， 你不是要形而上吗？我就来形而上一下。 形而上就是说人生的空窗期你都在干嘛这样子啊。 那比如说让我再试着再转换一下，比如说约会之前你势必要着装，你不管跟好朋友约会还是跟亲人约会你就要着装，可是你就是不喜欢着装啊。你就是觉得 这还是很形而下， 很形而下，还是很形而下，太逊了。 为什么一定形而下？因为我们就是活在形而下的世界中啊，所以我们做的事一定都是形而下的事情。必须要具体化的话，一定都是这样。只有在脑袋里头的东西才有办法形而上啊。 其实我大概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讨论。 好，你说来。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说不喜欢坐飞机的人。但他又喜欢旅行，那个不喜欢坐飞机的那个动作是势必要做的， 对， 不然他就去坐船了。但是搞不好他也不喜欢坐船，也就是说你想要获得那个快乐的成果或者是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你可能势必会经历一个也不知道是快乐还是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完全懂，就好像我喜欢的是退伍的生活，但我必须要先去当兵我才能退伍。 对， 然后那一年真的是他妈超难熬， 但是有人超爱当兵。 对，我相信有人。 你说签下去那个继续当兵那个人吗？ 对对对对对， 那种人对 也有啊，他 是有这种人。 我居然发现梦幻中的职业， 就好像一直在坐飞机，一直在坐飞机。 我最喜欢坐飞机了，梦幻中的职业。 这是空姐 还可以赚钱呢，原来做这种事还可以赚钱呢之类的。 对对， 但是谁知道呢？就是你要做下一件事情之前，你就势必要做这个，你才把达成你原本想要的那个东西。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离职了，那我们一直劝他离职。那个离职呢，这个动作是很痛苦的，但是没有这个动作，他是没有办法去澳洲打工的。所以他就觉得很挣扎。我要不要去？我就是想去澳洲打工，但是我就是必须要先辞职才能去澳洲打工。 可是离职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对， 痛苦是提出离职这个需求，还是说 离开我们这群好同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就有一番挣扎，然后我们现在好像再也不是朋友，就是被我们煽动离职之后， 他现在已经回台湾了，但是。我们都联络不到他， 为什么？可是他不是在澳洲打工吗？一年了不是吗？ 已经超过一年回来了，已经超过30岁还31岁回来了，但是他就我们有在 FB 看到他有更新动态是在台湾，但是他就不理我们了。我们怎么丢他，怎么打电话给他，他都不理我们。 为什么？ 他也许在，要不是就是恨我们当初劝退他，劝他离，要么就是他觉得他现在的状态还不适合跟我们见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跟他讲说，你去澳洲你要过得比现在更好的回来，但他可能没有做到。 你们为什么给人家这么大的压力？ 也或者他现在过得太好了， 不屑跟我们联络， 都有可能。 嗯，我觉得有可能是大家世界不一样了，变成他就算跟你们聊天，你们讲公司的事情，但他没有那个感同身受， 他还有恨， 或是他们跟你他跟你讲澳洲的事情，你们不聊。 完全不了解， 你们不了解说他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痛苦，因为其实 不 快乐后快乐。 我有个朋友也是去澳洲，还去了两年呢，然后他回来，我们现在还是超级好朋友，还是维冈的同事哎。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频率不一样，不能要求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就像那个很激烈的朋友的反应，不可能要求他不激烈。 你说很激烈是说那个这样关机就关机的那个激烈吗？ 对对对，那种激烈。 那我们这一集的那个标题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叫你关机就关机。 之飞机上有蛇。好啊， 是不是很神经病？ 这是我们已经尽力想出来了富有哲理的一段。 没有， 我觉得大家没有讨论出什么有诚意的东西。 没有，就是大家其实形而上、形而下，现在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进入旅程的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要进入这个状态，你要先付出什么？ 嗯嗯，我觉得你带出一个重点来。今天我们坐飞机可能就只是一个最多可能13个小时这样子的痛苦，如果你把它当作痛苦，那是痛苦。那我的话，当兵那是一年，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如果你为了要达到某个旅程，你得先痛苦了3年，一直是超级痛苦。我觉得很多人会放弃，中间就可以放弃这个旅程，会不会这样？ 嗯，一定有啊。 就像其实举坐飞机的例子好了，其实有些长辈他不喜欢坐飞机，所以相对的，你说叫他去旅行，反而没有对他有吸引力啊。因为他就讨厌前面这一段过程，他怎么会去想要去得到后面的过程呢？嗯，对不对？ 对， 撑下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说，哎，连后面那一段，就算是再怎么美好、再怎么快乐的东西，他都不想要。有些人会说，哎，我在这一家公司待了4年，我过去就会很有精力，就是我出去就会，就是我之后呢就会海阔天空。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在这家公司继续待下去，我管后面有没有什么海阔天空。嗯，了不了。嗯， 所以不一定要撑下去， 不一定要撑下去， 要自己决定。 哎， 对， 那我可以分享， 自己评估。 我就直接就是顺刚刚讲，我很喜欢退伍后的生活。所以呢，我非常讨厌当兵，但是我在当兵前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排斥当兵。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吗？跟维刚一样， 吃胖吗？ 没有啊， 我没有吃胖啊。 我去报考 了。不是、啊，我是说李一姐做的是吃胖，不是说维刚现在吃胖。 我做过很多，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在计划。嗯，我那时候有试，为了不想当兵，因为试差好像超过多少可以不用当兵嘛。嗯，我那个时候爱读书的时候，我有试着只用单眼看书，试着要造成某一只眼近视，一只眼没近视。然后不用当兵，但是后来去，终于隔了好几年后去体检，是可以去当兵的。然后一直就拖到我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不要当兵，我就是不想当兵，所以我就做了跟维刚有点类似的事情，我跑去读博班呢、啊， 也逃避了半年。 我读博班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对那个学科有多么大的热情，单纯最大的原因，我现在跟大家讲，我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当兵。结果呢，我就浪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博士班。后来我想想啊，算了啊，还是去当兵好了。 跟当兵比， 你发现还有更痛苦的事情。 对，应该说那个是 不同的类型的痛苦。 对对对，不同类型的痛苦都是很不好的。像我后来就硬着头皮还是去当兵好了，这样子。 那一年也其实也很快啊。 可是当你身边的学长一直退伍的时候，你看，我天哪，我还有8个月，天哪，我还有7个月。那个时候，那个换算成天数很痛苦，你知道吗？ 我可以理解。 对啊， 我有当过兵。 剩下就连剩下21天，你都觉得很久。 剩下10天都觉得很痛苦。 对，剩下 8小时吃早餐。 对对对对对。 还是一样难吃啊！ 一直看时间，一直看时间，一直看时间。 而且我退伍的那时候啊，离开军营的时候啊，我去牵我的摩托车，然后我平常那个休假都是骑时速60以上，一路飙回家。我那天是骑时速15，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慢慢来 比 较 快， 比较快我千万不能在这个路上出任何纰漏，我一定要到家。我心里面是这样期许我自己的，慢慢来，我已经不用再回去那个鬼地方了。我一定要到家， 这是什么很深的怨念？ 真的很深的怨念， 好深的执念哦。 就是我最后一次踏出军营的时候，我在门口发誓，我再也不要来澎湖了。那种感觉吗？ 那邀你去玩也不要。 可是后来我好像也愿意啊，可是我还真的就没有再去澎湖过了。 OK OK， 很多事要不要帮我们下个结语？ 对啊。 因为你们当兵那一段，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没有共鸣、啊。 你可以下你自己的结语。哦， 我刚刚一直下了很多结语，哎，我觉得这一集呢，就是大家要展开旅程之前的小旅程，一定要想清楚，就是能不能承受。嗯，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想要逃避什么。然后就放弃了什么，也不要因为想要得到什么越去规划什么，反而会适得其反， 过犹不及。 对，过犹不及这样子。嗯，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 对，然后我们再次感谢帮我们留言的听众朋友哦。然后如果你们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的话，欢迎点名我们来回复。 尽管来吧。 对，尽管来吧。 嗯，好，拜拜， 拜拜， 拜拜。